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同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喺 Covid 动态清零之后咧，似乎就头头咧系碰着黑，几单嘢啫，连续咧擦 Q。第一就系美斯嚟香港落场，第二就系所谓嘅中东王子家族办公室，第三就系而家呢个叫观音山阴顶阴。吓，呢个特区政府咧系投标咧系买错污水饮用嘅事件。第四仲未完啊，就咧啱啱开咗两个月啊嘅所谓尖东大富豪夜总会咧，就突然间咧火速咧就话要执笠。咁咧就话咧啊嗰、那个大老板啊，香港呢个叫李建文咧就话大陆啊嗰个股东咧。是由于跟他们那个经营啊业务的理念呢就不同有所争拗啊，咁所以呢就要呢是进行审计。咁呢审计几耐呢就不知道，审计完咗呢就会恢复的啦。咁呢个大富豪夜总会呢在大概两个月前开幕的时候呢就已经非常之骑呢了。初初呢就以为啊是实践中国前领袖邓小平舞照跳股照炒马照跑的维园大富豪夜总会呢复出呢就梗係呀搞活香港嘅夜经济呀，同埋呢克服呀大陆话斋而家下一代嘅性萧条，喺程式嗰个行业嗰度呢谷一谷，就希望呢係为啲妇女制造多啲工作机会同埋吸多啲男人嘅热钱入嚟。点知呢间大富豪夜总会一开幕呢非常之古怪，令人失望。就话要做咧系儿童啊温功课同埋游戏嘅场所，咁啊咁样样咧系点样样啊？系会有生意搞落去咧？跟住仲好笑啊！就发现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嘅警方咧系大批咧夜晚黑走嚟查牌，构成一只滋扰啊！咁而家果然两个月唔够。就咧系神秘咧宣布咧系即刻执笠，兜头兜面又一巴咧刮落去，嗰个咧口口声声话而家中国香港特区系由乱入治，就由治入兴啊！嗰个讲大话嘅中国官员嗰度，呢个官员而家已经调走咗啦，佢拍拍啰柚就走人啦。吓，据说佢话啊拍一拍啰柚咧就不带走一片云彩，但系就带留低啊一个大嘅谎言泡沫咧喺香港。就不断咧系自我爆炸，系咪啊，鲍生？ 嗱，我哋不妨咧睇一睇今次咧呢位大老板叫李建文咧，佢讲出嚟个理由先啊，姑且我哋相信啦。咁佢就话同中国大陆嘅股东经营理念有落差。咁啊，经营夜总会有咩理念咧？咁我就冇经验啦。但系一般咧，我哋以往做资料搜集都知道，香港嘅夜总会咧嘅原格。就开头咧都系中式嘅夜总会，俗称插飞仔场，即系话咧啲舞小姐咧轮流咁样风车转嘅嚟到，又唔知点样插啲飞喺你度啊，咁跟住最后就计嗰啲飞咧，好复杂嘅。啊，佢嘅一个钟又唔知插几多票啊，完全你都系唔知道点样做。咁后来咧喺70-80年代就引入日式夜总会啦。咁日式夜总会咧就比较就新派啲。咁啊，冇依啲飛仔，咁但係咧，據聞咧都有個鐘嘅喎，個鐘咧就係模型嘅，又係一個鐘頭，又唔知拆開幾多個細鐘咁樣，咁有大鐘，有細鐘，有 A 鐘，有 B 鐘，咁啊，後來咧去到即係最繁盛嘅2000年前後咧，就日式同埋中式夜總會就各擅勝場啦，各有捧場客。嗱，依啲咧就簡單介紹一下，真係有唔同嘅經驗、經營理念嘅，究竟你係行中式啊，定係行日式？咁但係呢，即係而家阿李建文所讲嘅经营理念有落差呢，唔通係经营夜总会究竟俾唔俾小朋友开生日会，定係究竟呢呢个经营夜总会有冇舞小姐呢？如果冇舞小姐嗰间仲系咪夜总会呢？都有嘅。以往呢其实呢，如果大家都上过深圳呢，都知道深圳嘅夜总会呢好骑呢嘅。嗱，可能我觉得骑呢咋，但有啲人觉得即係好多元化。因为你会一边呢见到一家大小呢喺度 活动，即系啲细路仔咧未成年啦，有啲系小学啊，或者有啲初中咁嘅样。另外一边咧，你又会见到有啲包厢房里边咧，又有啲啊疑似嘅母小姐咧喺度服侍紧，招呼客人啊，递下生果啊，斟下酒咁样。前边咧又有啲咧性感女郎咧喺度跳舞。咁呢啲深圳型嘅综合型夜总会咧，我相信就喺中国大陆咧系特有嘅。咁啊，我唔知道系咪大富豪当初其实想走呢个路线，咁但系咧，而阿李建文先生咧就想走一只纯情健康嘅麦当劳叔叔生日会路线，所以出现咗呢个落差，咁搞到咧大家经营咗两个礼拜两个月之后咧就不欢而散啦。咁啊，亦都唔排除咧，其实由始至终咧根本就大家都唔系好想真真正正经营呢个项目，而目的系可能想攞一啲叫做新聞同埋咧攞個熱潮啊，究竟個內地個股東啊，係咪真係掉曬啲錢落嚟？跟住而家一炮話唔做，唔做之後，究竟啲錢又可唔可以掉翻上去，定係留翻喺香港有其他用途啊？依啲我就不得而知啦，陶生。 喺帳面落嚟嚟講咧，就似啦，係嘛？嗱，你鑑於近日啊呢個少林方丈釋永信啊，就話據報咧係帶住好多錢咧，係企圖逃離中國。仲有澳洲嗰個叫楊蘭蘭，嚇聲稱咧係有成2000多亿澳元咧嘅財產同埋現款喺澳洲咧，夜晚整一鑊炮彈勞斯萊斯就豪華飛車，呢啲咧全部係同咧中國呢個咧係稀奇古怪嘅荒謬嘅國家咧巨大嘅款項啊，嗰啲錢銀嘅移動咧係有關係。咁啊，冇鬼唔會死得人。香港而家呢個咁嘅爛鬼地方，係點會仲有大陸佬啊？係肯投資？係李建文講係總數九位數字喺度開一間大富豪咧？開大富豪嘅話，啊，明明係夜總會，夜總會當然咧係兒童不宜，點會又變成咧係老少咸宜嘅綜合型啊嘅娛樂場所咧？仲有24小時營業就開喺尖東，尖東24小時啊！以前咧通宵嗰個營業嘅歷史咧，不外就係黃賭毒三樣嘢，就點樣啊係可以同兒童咧係扯得上關係咧？嚇，50000平方尺嘅巨大面積就涵蓋娛樂餐飲服務，包括商務宴會包場、酒吧、唱 K、咖啡室。咁啊，點解啊呢啲咁嘅場合，包括酒吧？即係好多飲白蘭地、威士忌啊、紅酒呢地方，就可以容許啊啲中國人嘅家長同埋佢哋嘅中國子女小朋友咧，係開辦生日派對嘅咧。嗱，酒吧區嘅入場費就最低300元，就包兩杯飲品。咁即係話同一個場所又賣酒又有細路仔，啲細路仔喺度咧係遊戲同埋做功課，呢啲唔係大陸嗰啲全無底線啊，係人鬼不分、是非顛倒啊、唔三唔四啊嗰種生活形態啊，就係乜嘢咧？係嘛？係同以前香港殖民地啊，係嗰種講常識、講正常嘅嗰種作風咧，係完全顛倒嘅，係有咖啡室、有酒吧、有唱 K。擺明咧就嘈喧巴閉，呢啲地方如果啲家長啊係帶啲細路仔入嚟啊温書啊休憩咁，呢啲家長都唔係人嚟噶啦，係咪啊？畜生加野獸嚟噶啦，係點會呢啲咁嘢擺埋一齊咧？嚇、啊，香港嘅家長啊，啊讀聖保羅男女啊，啊女拔萃啊，係咪？你哋會唔會帶自己啲仔女夜晚黑走去砵蘭街啊？係咪嗰啲夜總會？啊！嗰啲咁嘅招牌火下邊嗰度温功課咧，嚇冇可能嘅事啊嘛，係咪啊？呢啲人啊同埋星星啊，點可以啊係雞兔同籠嘅咧？之就係而家喺中國香港特區咧，就慢慢有中國呢啲特色啦。嚇，聲稱50个包厢，仲有俾啲顧客唱 K 聚會。嚇，中國人啊，2000多年前都講過孟母三遷，孟母啊，孟子嘅老母啊。見到呢啲咁嘅酒色財氣嘅地方，梗係拖埋個仔啊，走都走唔切啦，係嘛？你不如喺裏邊啊，做埋煙架，做埋鴉片煙，同埋吸食芬太尼啊，跟住啊帶埋啲仔女喺嗰度補埋習咪仲好，係嘛？所以一睇已經知道咧，呢啲咁嘅人獸雜交啊，係人人鬼唔鬼啊！呢咁嘅場所就係有嚴重嘅中國嘅科幻同埋咧。就有中國的魔幻風格，咁啊仲好笑啊！係咪投資咧？係話九位數字喎，九位數字即係億億聲。 一睇就知道呢啲系借艇割禾，过眼过不毛啊，系将香港系当做米布啊，嗰啲候鸟休憩区，一定咧就系大陆啊一啲神秘嘅力量揸住啲钱，又将你嘅中国香港特区，佢哋自己都唔信嘅所谓一国两制喺度咧。火速咧搭一个人人鬼唔鬼嘅鸡棚，系谂咧就谂到叫做大富豪，系然后果然两个月就梗系倾唔掂咧，话就话倾唔掂咧，系嘛嗰啲水啊过得掂咪得咯，系嘛嗰啲嗰九个数字啊，嗰啲钱啊去咗边咧？咁你要问下银行啊、证监会啦，啲钱咧落咗嚟几多批，系嘛？喺香港咧系停咗几耐？嚟个关键就系中国嗰个股东到底系边个？有啲记者咧喺网民咧系嘛，系揾到叫杨超，吓杨超咧就系超人个超。咁喺大陆咧叫杨超咧，我谂咧至少都有咧500万人。咁有人查到咧系一个几年前已经被大陆有关部门拉咗嘅贪官，就唔知系唔系呢个。咁啊，中国方面咧。習大大咧有一個叫做中紀委，就肯定咧知道呢單嘢報上去咧，佢就會索到，係咪又咪又係啊？係呢啲借住大富豪啊，係嚟到走水嘅咧，係嘛？咁啊，特區政府係咪要將啊喺呢個大富豪啊啊嗰個中國資本股東嘅姓名啊，係提交俾佢哋嘅主人咧，係嘛？因為而家就係咧風聲好緊。就少林寺方丈啊，系咪杨澜澜啊？嗰啲咧大有大钱，细有细水咧，都夹住咧系离开中国。咁而家系呢个咧大富豪啊，系咪一次另一次嘅赌白头片咧？吓呢个特区政府系有责任通知佢哋嘅祖国嘅。你都知啦，香港系咪嗰阵时咪揾个桌球大王嘅英国个奥苏利云嘅？奥苏利云够话香港定居啦，系吹谷啊香港嘅桌球事业啦。跟住点啊？奥苏利云咪又系好似大富豪夜总会咁，讲两讲到一到啦。跟住而家揽住条唔知咩女啊，就走咗去中东啦，系嘛？系嘛？香港而家咧变成一个叫做即系中日战争时期一个慰安所啊，系咁嘅类型。即系咩叫慰安啊？啲日本仔咧打仗打到咧身水身汗，然后咧喺南京啊出边啊整一件花姑娘咧，系夜晚黑松一松，系嘛？或者三两个钟头打两炮，跟住咧就离开，系开上战场啊，揸住啲武器咧继续同啊中国嘅军队作战。喂，你嘅香港咧变成一个啲水中间经一经，然后啊转一转，兜一兜，又出咗去一个咧叫做金钱过境啊嘅慰安港啊，你知唔知啊？大有大过嚟湿脚，细有细咧喺呢度 transit， 计埋嗰啲咁嘅火锅店啊、刀削面啊、兰桂坊啊、尖沙咀开埋嗰啲咧，系北方饮食嘅铺头，几个月又执笠嗰啲。咁你咪当香港系乜嘢咧？系嘛？你仲好意思喺度纪念啊？吓啲咩中日战争啊？大佬真系令人谂起日本仔嗰阵时啊，嗰啲军队嗰只性需要啊，吓嗰只要发泄嗰种咁嘅状况。你而家香港系咪俾人发泄紧？我唔知啊，系嘛？咁啊背靠祖国啊嘛，咁啊系嘅。Follow the money 系认钱唔认人，笑贫就不笑娼，系咪啊，鲍生？ 咁我又覺得唔可以排除佢哋真係有心經營嘅，正如我所講，深圳或者大陸嗰啲夜總會咧，好特色嘅，真係有細路仔同埋咧有啲即係疑似嘅男嘅服務生同女嘅服務員咧，就可以坐台嘅。咁啊，當然啦，嗰啲就唔係喺裏邊嘅，另外有出邊要揾人帶入嚟咁樣啦。咁我唔知道咧嗰個原先嗰個大陸嘅投資者係咪即係佢唔知道香港嗰、那個。夜生活嘅文化啦，咁第一如果要食住大富豪呢个名，咁系咪应该去翻八九十年代个金碧辉煌咧？嗱，与最出名嘅时候，除咗嗰个现场啊，好似有一架车咧可以接送你啊来回嘅，好似好大咁样噶嘛个场。另外门口咧就一列嗱排出嚟着晒晚礼服 glass bling bling 嘅嗰啲服务生。咁啊，起碼十零個，咁啊，你入去嘅時候咧，全部都叫你做老闆，老闆咁啊，歡迎歡迎咁樣。喂，依啲排場咧，你如果 玩翻呢種咧，當係電影金雞啊嘅場面咧，可能都吸引到啲自由行遊客到此一遊，或者係叫做用一種叫主題公園式啊，就算唔係迪士尼啊，就係呢個大富豪嘅金碧輝煌嘅過往。咁如果行呢只，我覺得有得做嘅，但係唔知點解咧，就唔行呢只路線，就想走翻一隻咧健康嘅路線。咁啊，好奇怪喎，因為你嗰個大家都知道啦，做生意之前首先要睇下競爭對手係邊啲啊嘛。咁你原先嘅大富豪係冇競爭對手嘅，如果行呢只路線，因為全香港夜總會咧都差唔多頻臨執笠噶啦，即係冇人咧有咁嘅金碧輝煌嘅面貌。咁如果你要搞生日會咧，咁即係你同麥當勞叔叔呢個競爭咯。咁問題就個嚟啦，咁佢個價錢係點樣做呢？嗱，我冇去過麥當勞開生日會，但係聽聞好平噶，啊，好封建遊人噶，而且咧，即係各區都有啊，咁又唔使坐車過去，咁啊，萬一真係要邀請埋嗰啲老師啊，或者補習老師啊，或者啲同學嘅家長去到咧，又唔會尷尬。咁如果你要請人去大富豪慶祝貴子弟嘅生日嘅時候咧，咁我唔知道咧。即係其他人有冇咩睇法，或者會願唔願意去噶嘛？咁呢啲計算方法咧，我就唔明佢哋當初咧點樣去啊？即係我哋入做任何生意都有個推演咧。啊，就算開頭蝕，我哋蝕例如半年，希望咧可以止蝕，跟住咧一年後就開始咧回本，跟住之後咧就進入盈利期，咁樣計算噶嘛？咁我唔知道佢哋憑乜嘢去計算咧，可以。推廣呢個合家歡嘅活動咧，可以嗱。另外一種做法，你就將大富豪咧就變成一個波波池，即係話咧，好似台灣咧有個科學館，個科學館咧裏邊都有啲好多嘅科學嘅俾啲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嗰啲物理學啊，嗰啲槓桿啊，或者係觀摩一下嗰啲科學歷史。但係佢裏邊有一個好大好大嘅波波池，裏邊咧。几百个细路仔喺里面跳啊跳啊跳啊玩啊咁样，咁呢啲咧又系咧一条财路，因为你将个大富豪咧变咗一个咧儿童游乐场式嘅咧，咁又得，咁但系咧而家就叫半汤不水啦，陶生，所以即系我觉得根本佢系咪根本系无心经营咧？呢个先系个问题。 阿鲍生，即系你嘅贫穷同埋你去大陆啊游历嘅限制咧，系限制咗你嘅想象啊。 系啊， 你头先讲啊，成日喺度谂话咩儿童喺度温功课游乐场呢啲地方点会系叫夜总会咧？吓，麦当劳啊，人哋系美国文明国家，系成个环境咧由麦当劳叔叔系扮成一个咧系童话故事书里边嘅一个人物。麦当劳叔叔咧系导人向善，麦当劳叔叔唔会带住啊，系一个麦当劳姐姐着住三点式咧。然后摸身摸势咧，两个咧，然后一路啊，个麦当劳叔叔就教啲细路仔一路玩游戏，一路自己咧就同个麦当劳姐姐咧喺度自摸嘅，系咪？嗱，呢个叫做夜总会，然后就鼓励啊啲家长带啲细路嚟到温功课，啊，督细路读书嘅就梗系妈咪啦。啲大陸嗰啲媽咪咧，好多係富婆嚟嘅嚇。點解富婆？因為佢哋嘅老公一係咧做官，一係咧就民企大老闆。啲老公咧揾到好多錢，出邊咧又包二奶、三女、四妹，所以啲大陸嗰啲有錢老婆揸住好多錢咧，除咗成身 Chanel Prada 係買到怕買到咧厭之外咧，就梗係包面首啊，係咪？同埋玩翻啲小鮮肉。所以喺大陸咧。以上海為首，就已經有好多鴨店，就係俾啲女賓咧走入去，然後咧由啲咧係粗到大大隻隻，彭于晏啊，或者少年吳彥祖啊，嚇嗰種咧係著條 T back 仔咧，係肌肉發達咧喺度，冇錯啊，你又講啊，係嘛？係插飛仔啊嗰啲啊，嗰啲係由嗰啲鴨店啊，嗰啲靚嗰啲靚男啊，係去服侍嗰啲大媽啊。咁啲大媽咧，我就認為。佢個 business model 咧，個大陸嗰邊嗰個老闆咧就好啊，非常之大膽，就係招待啲大媽，叫佢哋拖埋個仔咧，係走去揾功課，然後個大媽咧就同只鴨咧係一齊咧係飲酒嚇，你餵我一啖，我餵你一啖，係嘛？咁然後咧個仔咧嚇就喺啲夜總會嗰啲霓虹燈啊，係閃嚟削去嗰度喺下邊咧就做功課，就望住個媽咪咧。是怎样样咧？同个哥哥咧喺度玩一啲咧好亲密嘅性游戏。嗱，呢啲咧都系对个细路仔一个 中國特色的家庭倫理兼性教育。我想呢，就大陸那個投資者呢，拿些錢下來就跟這個李建文說，說他一個石破天驚的經營方式，亦都響應中國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李家超號召的老闆，如果你們生意不好，你們給一些創新嘛，這些就創新咯，是吧？大富豪夜總會招待家長，帶埋啲細路仔去開暢遊，同埋咧係做功課。你話創唔創新咧？係，全世界人類歷史啊，五千年都未試過啦，係嘛？咁啊，不排除呢啲大陸佬啊，嗰種石破天驚嘅超乎嘅想像力咧，就令到呢個所謂嘅香港人李建文咧聽到頂唔順，係嘛？佢覺得咧係呢樣嘢咧係有傷風化。又或者呢樣嘢咧，係令到啊香港嘅家庭倫理咧係陷於崩潰，所以咧就喺傾唔埋之下，就中港兩地嘅合夥人咧係宣布咧係決裂。嗱，呢個咧係可能性之一，可能性之二就係第二我頭先所講，由頭到尾呢個雞棚咧係一個噱頭，就係咧中方嗰度有人咧係借啲錢落嚟咧係攞一攞過一過。然后咧就南下澳洲，远走高飞吓，咁、而任何嘅香港合资者咧，都系借个膊头啊，枕一枕，俾佢咧喺呢头咧就借艇割禾，同埋咧系攞嚟做一个中介站。嗱，呢两个可能性，两者必居其一，又或者两个可能性都有，二合一，系嘛？咁所以咧，中国香港特区啲差人咧都唔系傻啊，听下听下咧，觉得都不是很对路，于是月黑风高，咪几廿个差人入去啊，不知查乜嘢嘅，系嘛？啊，佢都唔理得啊！一个大股东是祖国亲人，后面可能强大的背景，边个咁沙扑啊？谂到一条咁样样啊，系嘛？呢个家庭伦理嘅人兽杂交啊，系咁嘅 business model 喺香港嗰度实验啊，系嘛？真系够创新啊！响应晒李家超所讲啊！用香港攞嚟做試點啊！如果得嘅咧，可能北上殺翻入大灣區，然後開枝散葉喺澳洲啊、雪梨啊、加拿大温哥華啊、英國倫敦啊、美國紐約啊、三藩市啊、洛杉磯啊，係全部將呢個一帶一路，將中國人創新啊，係呢一個呢個咁嘅將夜總會啊，係同埋教育啊，係合二為一嘅 business model 向全球推銷咧，係嘛？所以呢個初心啊，一定係同色情有關啦。如果唔係，使乜揾個日本啊蒼井空落嚟剪彩啫？嚇，蒼井空係咩人啫？嚇，點解唔揾汪明荃剪彩咧？汪明荃就健康正派，點解揾蒼井空咧？唔使講啦，係嘛？不過你揾得呢個日本蒼井空 A.V. 女神咧，你聽個名都知道大吉利是啦。你聽個名蒼就係無語問蒼天嗰個蒼，即係有好多問題啊，係冇答案啊。井就係井底撈月嗰個井，井底撈月係咩啊？咁咪一場空咯，所以夾埋個名咪叫做蒼井空咯。所以個大陸啊，嗰個投資者嚇好有腦噶，係請落嚟剪彩嗰個人啊。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前面已經有佈局㗎啦，係嘛？咁啊，不如你睇下九位數字啊，數億計嘅錢咧搬咗落嚟，用咗幾多錢裝修，用咗幾多錢咧係請人，嚇跟住咧嚇又有幾多錢咧係經過呢度走咗去，喺邊間銀行用咗邊間公司登記嘅咧係開户口，係嘛？咪呢啲咪又係同楊蘭蘭咧，釋永信啊同一個 business model 咯。充滿中國特色噶嘛，咁啊香港咧近呢三年啊，係咪已經係連環第三炮啊？係俾人咧係踩住個烏龜背咧係過河啦！啊呢單嘢咧就同呢個中東王子嘅家族辦公室咧係互相輝映，不遑多讓。不過啲香港人我睇咧，中東王子嗰鋪咧就好轟動啦，而家呢鋪咧即係好似慰安婦接得客多。我想都麻木㗎啦，係嘛？都預咗㗎啦。不過呢突然間你兩個月啊，就話執笠，又係快咗少少。於是呢我就覺得係值得係一個風雲快訊 系攞嚟弥补下咯。 咁点都系可惜嘅，因为咧，因为近日就话 GDP 个数字就唔错啊嘛，香港经济又系无就业式复苏啊嘛，咁而家未曾真过已消云，咁啊大富豪两个月啊都未有任何嘅啊热闹出现咧，就已经玩完啦。咁可能真系我贫穷限制咗我想象。咁啊，陶生你就指点咗迷津，就解释咗咧，其实咧即系冇可能咧系当初系谂住真系认真做补习嘅，因为如果唔系就请晒啲补习天王嚟一字排开影相就得啦，唔使请阿汪阿姐咁劳师动众嘅。咁啊，所以嗱，我觉得咧，其实今次大富豪嘅结业咧，都系一个很好好嘅唔可以话照妖镜啦，可以一个系镜子啦，就睇下好多嘅中国大陆嘅牌子啊，嚟到香港做生意啊，或者系佢哋喺度即系做开分店嘅时候，通常好多话经营一年半载、两年啊，就已经咧就执笠啊，或者系根本咧就昙花一现咁样，包括嗰啲喜茶系嘛，嗰啲都已经好似话已经唔见咗啦。咁啊，另外有啲其他嗰啲飲咩蜜雪冰茶、冰城啊嗰啲仲有，咁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呢啲咧，你喺個簡體字嘅招牌裏面見完之後咧，轉個頭又已經換咗啦，係嘛？仲有一啲好奇怪嘅，我見過有一間賣老味嘅，我費事開個名啦，咁咪冇人幫襯嘅，你見行親過裏面咧都淨係得一個店員企喺度，你唔知道點解佢哋會喺開啲地鋪啦，喺香港裏面咧就繼續咧賣呢啲根本香港人唔食嘅呢啲。啊，或者比較少食啦，即係唔係我哋嘅口味嘅麻辣啦、川辣啊嗰啲咁嘅老味啊，咁全部都唔係就香港人嘅市場。咁但係咧，佢哋又中意喺度開嘅。咁大家想象一下，即係個原因係乜嘢啦？或者點解啊？特區政府覺得而家好多嘅新公司開咗啦，跟住嗰個GDP 又升啦，就覺得香港經濟復甦啦。但其實全部都是依類型的經濟，依類型的經濟究竟對香港的市民或者是真真正正的經濟有沒有幫助呢？還是其中一個資金流通或者叫資產配置的方法呢？大家想像一下啦。 是，那你現在看看這間大富豪，兩年前那個行政總裁說投資總額超過1億，一兩年就可以回本，是吧？現在已經收到呢，他两个月收到100个租场预订查询，很多是来自学生会、初创企业、商会等机构。现在你两个月就要执笠，那些查询的有没有 book 到场，有没有落到订呢？新界有些人就走来现场怀旧，在益顺年轻的时候是来到怎样开眼界，希望呢夜生活是可以呢，是因为大富豪和小蚊细路哥学生哥温功课咧，系一齐起双飞咧，一齐咁旺系嘛？咁啊，好可惜啦，系嘛？呢个充满创意嘅 business model 而家咧系又是胎死腹中啊！咁啊，希望啲股东唔好走咗去啦，啊，争落嗰啲数啊，系嘛？最紧要清除啦，吓劳工处啊嗰啲啊赔偿啊，要俾足钱咧，唔好搞到啊，吓又走去吓呢个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嗰度咧，系去申冤啦，系嘛？咁啊，劳斯莱斯咧以前咧系摆低咧系攞嚟翻身，咁跟住攞嚟做咩咧？系仲有咧嗰啲咩元宇宙平台啊，吓限时攞嚟做网上展览表演啊，商店街啊，吓仲有温功课嗰啲咁嘅游戏室啊，或者你讲嗰啲波波池炒埋一碟啊，系嘛？不如咧就索性攞嚟做个博物馆，又俾啲小红书咪落嚟打卡咯，系咁简单啫，系嘛？又一铺啊，系呢个叫烂尾工程。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凤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的内容，